让你把我当作他，这样最好吗？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，一颗心分一半好吗？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？给我吗？ 你知道吗？其实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哈，总会有人说你好，也总会有人说你不好。但只要做人做事儿问心无愧，就不必要执着于他人的评断，也不需要看别人的眼神，不必要一味的讨好别人，那样会让自己活得更累。当有人对你施不尽的言语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在意，更不要因此而起烦恼，因为这些言语呢，改变不了事实，却可能会搅乱你的心。心如果乱了，一切可能都会乱，对不对？ 你还记得吗？我初到海里的时候，游过你的身边，望着你，已经忘了吗？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。我们仰起头，看那金色的太阳，你看还有吗？一声轻响的提醒，我们有歌唱，歌声划过天空，我们要相伴，相恋能多么美，看着我嘴唇轻轻蠕动，微笑留在你的嘴边，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，我要水准快乐子和我自由自在的游，一起迎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。

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，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五七惠州观光探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空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不是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都杀掉幸福这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掉。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为的头条，为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，笑的海潮褪去谁漂流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请爱他似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间不停的摇，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月亮，天与海的距离，衡量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能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。人生呢，难免和痛苦相遇，我们的生活也免不了压力重重。可是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。无休止的忧虑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一味的逃避呢，也不是智慧的选择。只有以一颗感恩知足的心去面对，放下心头的包袱，轻装上阵，你才能够走出困顿，找到平安喜乐的生活。你说呢？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咽不住，给不出，留不住，不愿结束，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，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懂，明天的天赋依旧它为主， 藏不住，说不出，关不住，沉迷幸福，不想清楚何时会结束，余生灿烂夺目，我只想透明甜蜜的酸楚，字字流露，再苦都不顾， 怎么结束，永不结束，为什么孤独，还有爱埋伏逼我陷入， 天啊，你

一刻是我流过的泪。不要叫我相信流星会带来好运，那个悲伤的逃避怎么能够实现我许过的愿。 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

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眼中的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。这时候看到小辣椒说，外面的世界感觉很精彩，曾经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在苏州当过半年老师，夜晚大楼灯火通明，繁华似锦，确实让我很迷恋。一个人去坐摩天轮，在空中转了半个小时，那时候异常孤单。虽然没有落叶归根时，但是的确没有归属感，最重要的是心情。确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心情，有心情有信念，即使很无奈的话，也可能会觉得很精彩吧，对不对？ 让你的梦就化为一夕阳，看不到他那纯真的眼光，飘向一方，有了一歌声，希望出嫁的路上，让你的梦就化为一夕

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呀。 霓虹灯有点亮，夜色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之快，幸福由身边流转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未经伤，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。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曾去想象。未经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。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被命运抛下，别让清凉啊， 让清凉啊， 别把梦锁上。 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，我多伤。别让清凉啊， 别把梦锁上。 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， 多伤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眼中的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。这时候看到蝶夜雨说，外面的世界有新鲜奇特，也有无可奈何。想起三年前也是这个季节，初到北京，心愿落榜，带着行李一个人走在街上，阳光那么暖，我却满心疲惫，终于止不住在地铁口落了伤心的泪水。后来的日子在北京慢慢的安定下来，一直到今天仍旧怀念北土城的那段时光。蜗居的日子里被人疼爱和照顾，更是觉得暖心。

过了